吗？不是， 小花，咱别说车的事儿。 对呀、啊， 他买的贵，那是他人缘走的好。 那是人缘好吗？那 他吃鱼，那当然也是。有这个在家什么的，人家说 买一个车， 大磊来了，那就得上好的，对吧？ 对， 回头您在电视里替我们说说，王老师，王老师，四个够吗？ 就给王大磊上四个鱼，上四个鱼尾巴吃。哎呀， 这四个鱼尾巴给王大磊吃的。 我还真的吃这个饭馆的鱼，吃出过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们俩有没有体会。就有时候你看那一盆的酸菜鱼吧，它那里头有的鱼肉就特别好，有的鱼肉就特别不好。 哦、 我就怀疑他们就是把昨天剩的或者是今天搁一块儿的全给掺和到一块儿做的，要不然怎么推一个盆里出四个鱼尾巴呢？ 你这么想我觉得好像 就跟开水里怎么能养活鱼呢？ 对呀、啊，不能这半鱼新鲜那半鱼这不新鲜啊， 这属于神内，它血栓之后就半边它还能扑腾扑腾扑腾的，那 半边 的肌肉就比较僵硬了。 哦，就是俗称半身不遂， 半身不游 啊，半身不游。 后来我们就问人家那经理了，我说为什么这一条鱼里头有四个鱼尾巴呢？他还给解释呢，他说呀，我们这儿有这个顾客呀就说明了，是说有的不要鱼头，有的不要鱼尾，他们呢就把这鱼头啊鱼尾啊统一给收集起来了。 哦， 然后呢再给别人做的时候呢，看我们还不错，尤其是王大磊，哎，长得又胖点，然后呢就特意的多赠送了一些鱼尾巴。我觉得他这个说法完全不可靠。 哎，也没准儿，因为这个出于王大磊是名人，然后确实他那儿这几天鱼尾巴富裕，再一个鉴于王大磊的身体，让王大磊 厉害， 对，吃哪补哪， 吃尾巴补尾巴， 对呀、 啊。那王大磊是乐意不乐意啊？ 王大磊你还不明白吗？只要多点东西怎么都乐意啊。 那就说这件事只有你在理论，王大磊就坐在那吃啃啃， 要怎么扎的刺儿呢？ 尾巴是刺儿，不多了， 对呀、啊。 那你去理论，那餐厅赔偿了吗？ 餐厅说了不给退钱， 啊，嗯、贴俩尾巴。 对，说了你还单交点，说我们这多四个尾巴。 这你怎么不叫我去？我找他们准让他们弄个免单，还赠送你们一些代金券。 是吗？ 对， 你这么大能耐。 那可不是，看看王大雷让那没底的娃娃给照的，而且要我就跟他表示，你要再出现此类情况， 我告老师。 就 是你，哪有这么一位？你把这鱼你给我切三段，脑袋在这波波里，中段在这波波，然后尾巴在那波波，这仨我一拼是一条鱼，行， 嗯， 我认可了，别上菜，没听说过， 给出主意，没听说过， 这就是这个小花现在在做这个设问句大练习，你知道吧？他主要是那鱼没吃上，恨得慌， 恨得慌，早知那鱼尾巴给你带回来。 我怎么吃鸡的时候从来没有吃出过五个鸡腿呢？ 我以为你说你吃鸡的时候从来没吃出过鱼尾巴呢。 对 呀，我就说，所以好的地儿怎么不多说给咱们呢？比如中段，一条鱼八个中段，我也认了。 嚯、哦，那得多大的鱼啊！完切八段， 你得这么想，给你上一条鱼里头有八个中段，也就意味着另一个人吃的里头得有 八个尾巴， 八个尾巴。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公交车到站不停，大爷打车追三站。 您也在这儿等车哈？ 大爷好。 哎，那小伙子、哎、你也在这儿等车哈？ 您得挨个问呀、啊、还、 你也坐这个250路啊？你也住幸福小区啊？ 哦，我住快乐大街。 哦，我也住快乐大街对面。 因为幸福小区是为什么呢？ 幸福小区在快乐大街对面。 哦， 你也姓刘吧？ 大爷， 哎， 是不是儿子女儿都在国外上学工作呢？ 愿意跟你们年轻人聊天。 哦， 哎呦，这车我都等了半个钟头了也不来。来了，来车了、哎，他又过去了。哎，车，停！ 大爷，别追了，一会儿还来一趟呢。 那不行，我等了半个多钟头了，这车子不等人，让不让？ 来，我到耳机带上。 这车子不停啊！我去，非得让他停车，不行，出租车！ 干嘛呀，大爷？有钱您还坐公交车开始？您直接打车不行吗？ 不行，